第九课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。中国人吃饭要用筷子，这是一种饮食习惯。你知道中国人还有哪些饮食习惯吗？ 中国人吃的食物一般分为主食和副食。主食一般是米饭或面食，南方人多吃米，北方人多吃面，如面条、馒头等。副食主要是蔬菜和肉。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是以蔬菜为主，肉比较少。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。当然，不同的人吃的食物也不完全相同。古时候，当官的人就比一般人更容易吃到肉，所以他们也被称作肉食者。以热菜熟食为主，是中国人所吃食物的另一大特点。古代中国人认为把食物做热做熟以后，可以去掉不好的气味。因为这一点，中国人的烹饪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，在世界上也很有名。有的厨师可以把一道菜做出几十种味道。当然，中国人也吃凉菜。人们去饭店吃饭，一般凉菜和热菜都要点，但热菜要比凉菜多。上菜的时候，通常先上凉菜，后上热菜。中国人在饮食方式上的特点是合餐，就是大家在同一个盘子、同一个锅里夹菜吃。这和中国人重视家庭有关。如果你吃过火锅，就一定能很好地理解合餐这种特点。不过，也有人觉得合餐不好，不太卫生，所以现在也有把食物分开吃的分餐法。火锅也有一个一个的小锅，可以每个人吃自己的。在吃饭所用的工具方面，中国人饮食习惯的一大特点是使用筷子。筷子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，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人用筷子吃饭了。筷子一般用竹子或木头做成，只用两根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，既简单又方便。如果你想品尝美味可口的中国菜，就先学会使用筷子吧。小知识： 民以食为天。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时代。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口相对较多，天灾人祸频繁，老百姓不得不对吃饭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。要吃饱，就需要有食物，所以中国有“民以食为天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，对老百姓来说，能吃饱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